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王海玲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熟悉的，小说电视剧对家庭纠葛与婚姻的深刻剖析，让我们记住了敏感而坚韧的王海玲，一个频频以细腻手笔铲住婚姻困惑而引发社会思考的著名编剧。或许十几年前那段波澜不惊的爱你没商量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90年代末期横空出世的牵手以及全国热播的中国式离婚和新结婚时代足以让人对他侧目。诸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之星光之旅，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要来回顾一下王海玲的故事。王海玲较早期的作品《爱你没商量》是她与王朔合作的，《爱你没商量》由宋丹丹、谢元、盖丽丽、英达等主演。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下尤克里林为这部电视剧演唱的同名主题歌。 自从遇见你，感觉了生命更可贵，也没人和我商量，青春已过了几回，自从想过了你，尝到了爱的滋味，也不管爱有多累，这爱已不是白开水，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尤克里林为电视剧《爱你没商量》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爱你没商量》之后，王海玲又写了不少的剧本。在写《牵手》的时候，王海玲是带着儿子一起生活的，可以说王海玲是在婚姻破裂的阴影下完成后几部成名剧作的创作的，这中间多少掺杂着他对自己人生的一份领悟，以及自身对婚姻话题的敏感与怀疑，他自己没有想象得到能造成如此大的反响。说起成功的经验，他只是说这完全取决于自己下笔时的心态的真实与对生活的那份真实的领悟。好了，下面呢来听一听电视剧《牵手》当中的一个片段。 先按你下小雪，为了一顿饭你就这样大动干戈， 究竟为什么你心里清楚？ 我不清楚。好，就算我忘了，你就不能提醒我一下？ 不能，求那的东西我没兴趣。 就怪不着我了。 是，不怪你。 好，以后我们各干各的，谁都别管谁。 你管过谁呀你？星期六下午四点，我是不是打电话通知过你？你当时满口答应。 你知道我忙着。 你忙，你永远忙，你是重点，是中心，别人那点需要，那点烦恼，那点俗事，怎么能跟你相比？我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搅你啊，我知趣儿。于是我在家等，等到睡觉没有电话，人也没回来， 于是你就不辞而别。 对，我倒要看看究竟怎么着才能引起你的注意。 那你还是没达到目的。 你给我滚， 滚， 滚。 好，我滚，我滚，好吧。夏小雪，你以前不这样。 我们刚才听过的就是王海玲担任编剧的电视剧《牵手》的片段。五十年代中期，王海玲生于山东，在家中六个姐妹当中她排行老四。小时候的她一路性格内向，寡言少语，总喜欢一个人躲在一边想事情。那时候她的人生愿望有两个，第一是当一名作家，第二就是当兵。让我们再来听一听王海玲编剧的电视剧《牵手》的原声片段吧。电视剧当中，男主角钟瑞的愿望是做一个专业的软件公司，但是他的搭档并不同意他这样做，于是钟瑞与公司经理方向平在郊外的路上开始了争论。 哎，钟瑞，向平，28.2.0做出来了，太好了，协议我已经签了，这块地就是咱们的。哎，来，我想用2.0的技术做抵押，争取银行的贷款。如果银行能够贷给我们钱的话，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资金买房子、买地、投股入市。 你忘了，当年我们的共同目标不是建立一个真正的软件公司吗？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被诱惑所动，你今天是怎么了？ 主任，你不觉得我们当时太年轻，太理想主义了？ 你觉得你现在就成熟了？ 至少我变得现实了。我知道，我不是比尔盖茨，我也没出生在美国。 我知道我们有希望。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就能赶上。 在软件方面，白日做梦。 如果你连梦都不敢做，那你只能永远落后。 钟瑞，咱们俩吵什么呀？咱俩的目标不还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向明，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钟瑞，你想怎么着啊？ 分手 可以，但2.0属于公司，你不能把它带走。 我没法不把它带走，因为它在我脑子里。 听过了电视剧《牵手》的片段，我们再来说一说编剧王海玲。16岁那年，王海玲果真入伍参了军，到沿海的长岛当个通讯兵。那是一个很小的岛屿，是县政府的所在地，它的规模还够不上一个镇子。在这个岛上，王海玲度过了14年的青春时光，走过了人生的花季。在连队的生活是异常的艰苦的，岛上没有淡水，一切的物资都来源于内陆的供应，下大雨就用雨水洗头，春节时甚至得用海水下饺子。但是王海玲却觉得精神上很充实。我们再来听一听王海玲编剧的电视剧《牵手》的原声片段吧。电视剧当中，钟瑞追求的也不仅仅是物质的充裕，搭档方向平的刁难与妻子的不理解，使得钟瑞接受了王纯的爱。王纯是刚毕业后到方向平公司工作的一个年轻女孩，而且她在方瑞离开后不久也换了工作。我们来听一下王纯和钟瑞在篮球场上的一段对话。 我以为你不再理我了，打遇到小兵你就不理我，怎么呼都不回，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你打算永远这样下去？ 王纯，在这件事上我没有对你说过谎， 我从来没有隐瞒过我有妻子和孩子这个事实啊。 理论上讲是这样的。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从前我对你妻子的认识仅仅只限于理论上，她在我这儿是抽象的，不具体。你从来都不跟我说她，不说她好，也不说她不好，你根本就不提她。她在你那儿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于是我也就感受不到她的存在。 这可能是我的疏忽，也许不是疏忽，我确实不希望你认识她，因为她跟你没有关系，这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 自欺欺人，她明明跟我关系密切。 这要看从哪个角度上说，我只是不希望你过多地搅到那些无谓的事里去，让你不安。我想我一个人能处理的事就一个人处理好，这些你能理解吗？ 能，但是我现在已经认识他，就没法像以前那样做局外人。钟瑞，跟我说说他。 你们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我想听听你怎么看他。 那你说呢？ 我觉得他长得不错，聪明贤惠，气质修养都挺好，更重要的是心地非常善良。我拿自己跟他做了比较，除了比他年轻，我找不到比他更强的地方。 你就这样看我？既然这样，那我无话可说了。 不，一定得说。 好，我说。因为你比他年轻，所以我就抛弃了他，看上了你。自然你也会有青春逝去的时候，那时候我再另做选择。王晨，王晨，你听我说。不过是按照你的逻辑说了你脑子里想的话，你还气？那不是自己气自己吗？你看他看得很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这样看他，包括我。不过作为她的丈夫，我必定有着一些别人所不可能有的感受。 她为你带孩子，为你洗衣服做饭，为你搬去那样一个地方。 是，她的确为我做了很多。 那你还不知足？ 我知足，我满怀感谢，可她要的不是这些。 她要的是爱情，但是你的爱情已经消失了，因为你是一个男人。男人的天性就是不断打破，不断重建，不断寻求新的刺激。 那女人呢？女人的天性是什么？ 女人渴望永恒，渴望一劳永逸，渴望跟一个人白头到老。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依然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周围好，我是韩涛。今天的星光之旅，我们一起来讲一讲王海林的故事。王海林在连队当兵的时候，周围的人们的思想很单纯，王海林当然也不例外。在部队当中闲下来就开始自己写诗，那时候的创作还很简单，没有什么层面可言，基本上押韵就行了。但就是这简单的尝试，却寄托了他人生花季时分无数单纯的理想。后来在他转做打字员的时候，还把他们打了出来，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和呵护，一直到如今。 好了，下面呢，咱们接下来听王海林编剧的《牵手》的片段吧。夏小兵发现了姐夫有外遇，他想帮姐姐，可是夏小雪并不领情，姐妹俩背着客厅里的钟瑞在厨房里争论。 小兵，你怎么了你？没怎么。我跟你说，小兵，这日子是我过，不是你过，你帮不了忙，也不要帮到我忙。这种日子你还能过？要我说，这都拉倒算了。你懂什么你？我是不懂，不懂你这是怎么了？以前你多聪明，多能干，现在整个农村小媳妇儿，而且还是就 受不了人。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当个破经理吗？这种人在马路上多得堵塞交通。小兵，你走，马上走，走，马上走。你真的不知道，他有外遇。 刚才我们听过的是王海林编剧的电视剧《牵手》的片段。王海林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当时他是自己偷偷的写，遇到杂志社退稿之后，就自己默默的收起来，然后再每天到通讯班去等着来信。那个时候他住在海岛边上的宿舍里，海风刺骨，也根本没有什么暖气，只能穿着绒衣、棉袄、大头鞋、皮大衣在灯下坚持写下去。与王海林个人性格的独立一样，他也把这种思想融入到了他的作品之中。王海林说，从《牵手》开始，很多作品一直都贯穿的是这条主线，女人一定要自立，就算是做一名全职太太，也要做成家庭的灵魂，而不是男人的附庸。牵手当中的夏小雪一开始就是把全部的生活重心都放到了孩子和丈夫身上，当她发现钟玉有外遇后很慌乱，在深夜当中去找王纯，没有找到，就找到寄宿在同事家的钟瑞那里。 钟瑞，你跟我回家吧。钟瑞， 你这是怎么了？小雪， 回家。钟瑞，回家啊！ 我冷静点好吗？ 钟瑞，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你跟我说，我可以改，你说吧。你说呀，你说吧。 你没有什么不好的，要是不好，那是我不好。 不不不，我是我不好，是我不好。钟瑞，以前的事就当没发生过，从今以后怎么好好过日子啊？咱们三个人啊，你专心搞你的事业，我保证再也不跟你吵架了。家里的事业一点不让你操心，你要是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还可以改。钟瑞， 你没有什么要改的。要改就不是你了。 你是说我压根儿就不是你需要的那种人？ 不是不是，小雪，你是好人，我也不是坏人，可好人和好人未必就是好夫妻啊，你说是吗？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当时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会是哪样啊？我还是我。 你真的变了。 你才变了。 小雪，你冷静点。当初你最吸引我的是热情、自信还有清高，你知道吗？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你小声点。 坐了坐了还怕什么啊？ 好，你不走我走。 你也不许走。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跟我说什么了你啊？你到现在都没敢告诉我他是谁，不就是王纯吗？真没想到他这么不要脸。 小雪，咱俩的事跟他没关系。 你还护着他啊？我一想起你们，我就恶心，我就 什么， 我就恶心。 小雪， 不要脸的东西，你居然敢动这种，杀死他！ 小雪，小雪， 你居然敢出这种恶心的！ 小雪。现在不想跟你谈，你让我走好吗？ 你去找他去啊，没门儿！我告诉你，钟瑞， 小雪，我告诉你，咱们的婚姻已经死了，你知道吗？ 知道吗？ 你让我走，让我走。 我把我最好的时光都给了你。 负生孩子带孩子，我为了什么？ 为我也为你自己。 知道就好，我为我自己，我为我自己能有一个幸福的家。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那么容易，众人。你得对我、对孩子、对这个家负责任，你知道吗？啊！ 好，没问题。我回家，我带孩子，你走。 你回去，我也不走。 小雪，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 跟你就是不讲道理，怎么着？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样啊？ 哼，哪样？ 泼妇也比你讲道理。 我是泼妇，你是什么啊？ 我是混蛋、王八蛋，行了吧？ 没错，程丽，我告诉你，我就是活守寡也，绝不会放了你。我要是放了你，就是助纣为虐，是对社会的犯罪。 牵手的最后，钟瑞和王纯分开了，和夏小雪也离婚了。离婚后的夏小雪重新开始学习，在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业绩，她决定先想清楚自己想做一个怎样的女人。与夏小雪不同，编剧王海玲在年轻时代就有着自己的方向，并且一直在默默地坚持着。她刚开始投稿的时候，很多都会被杂志社退回来，每一篇退稿都附有一封退稿信，她都一一保存着。第一次惊喜是来自于解放军文艺杂志社，那天王海玲终于盼到了一封薄薄的信，编辑在信中说，你的这篇稿子挺好的，我们可以改等等等等。看到这里，王海玲激动得不得了。后来她的稿子究竟发没发表呢？我们先来等一会儿，来听一首苏芮演唱的歌曲《牵手》。在歌曲之后呢，娱乐大篷车要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开始下半段的旅程，诸位稍后见。 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是生海。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孩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娱乐大篷车，快乐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回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继续来讲述著名编剧作家王海玲的故事。话说王海玲在收到解放军文艺杂志社编辑来信后，他拿着那半页纸在灯底下仔细的翻看，跟过节一样。那是他第一次收到编辑的来信，对他而言那是从北京寄来的信，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的作品最终被发表了，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发表文字作品，文章叫《爸爸的工作问题》。后来成为编剧，王海玲频频有大作出炉。在写出《牵手》《不嫁则已》的剧本之后，王海玲在2004年度再度出手，写出了《中国式离婚》。我们来听一下电视剧《中国式离婚》的片段。陈道明是丈夫宋建平，蒋雯丽是妻子林晓峰。 妈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辣子鸡丁，哎，回来了， 回来了， 爸爸回来了，哎， 吃饭了， 哎，你谈的怎么样？ 我洗个手，今天我没跟他们谈。 你不是说要跟他们谈的吗？ 嗨，正要跟他们谈啊，结果有人通知我说院长要找我谈话，所以情况有点变化。来来，坐坐坐，我跟你说说情况。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院里最后决定出国的还是我，所以我一琢磨，去合资医院的事儿也就这么回事了。你想啊，院里对我还是公平的吧，说明他们还是重视人才的。下一步的工作我也考虑好了该怎么做。 爷，这又是你歇了。 去，叫你妈吃饭，快！你不去？ 我去， 我去，我去了。哦，又生气。 你不是自己也说单位没劲吗？说请你回去，你都不回去，怎么又变卦了呀？ 这你还不明白？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呗。 啊，你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吃着了就说甜，你想过别人了吗？